第二十五课，生词，五十页。 Ra'a, ro'e, yare, ira, rak, lamad, lomed, ivrit, yevanit.Ir, Yain, Baha, Boche, Karab, Kol.